真的由他来当 MT 啊？ 喜之阳团队的玩家开始陆续进本，喜之阳收到了团队真正 MT 发来的消息，这显然是个厚道人，并不怎么想看无敌醉俊郎出洋相，同时也是出于安全的着想。 嗯，先让他试试吧，不过你旁边多盯着点，他一旦不行赶紧就接手过来，多费费心。 喜之阳交代着。 好吧。 团队员 MT 七叶一枝花听团队喜之阳如此安排，也并没有露出什么不快，应了声就没再说什么了。喜之阳也很满意，他们团队的 MT 七叶一枝花真是个很好的人，不像很多 MT 团灭时有理没理先骂治疗家的不好，七叶一枝花呢，每每团灭的时候第一句先说的都是我的错，然后再巴拉巴拉分析一堆他的不是。而现在自己又要交代他要多盯着点，可以预见如果到时真出了什么状况造成损失的话，七叶一枝花又要说是他的错了。他就是这么一个老好人，哪怕是对无敌醉俊郎这样一个不知天高地厚自己找死的家伙，七叶一枝花也会如此。想着喜之阳也有点感慨，心里也下了决心，如果真出什么岔子，绝不能再让七叶一枝花去背黑锅。自家兄弟也就算了，这算是个什么人呢？自己找死，凭什么也让老实的七叶一枝花为你分担？徐之阳想罢，一看身边已经没人了，大家都已经进了副本，连忙也是走进传送阵，传送进入了百人副本空中陵墓。空中陵墓顾名思义，是一座浮在半空中的墓地。副本共有九个小豹子，分守九个魔力机关。击败这九个小豹子，损坏九个机关后，空中陵墓就会失去浮空效果坠地，这时候空中陵墓的真正守墓人才会出现，这也就是这个副本的最终 boss， 将其击败才算是百分百的通关。而这副本的隐藏 boss 则是该陵墓主人的阴魂。百人副本隐藏 boss 的出现则和普通小本一模一样，就是撞人品，唯一不同的是百人副本的隐藏 boss 可以最后再去打或者不打，绝不会像普通本一样突然从中间跳出来。毕竟百人副本一分进度一分奖励，突然中间跳个实力超过最终 boss 的隐藏 boss 出来搞灭大家，那就太郁闷了。而隐藏 boss 如果击杀成功的话，会有 20% 的额外完成度奖励，无论通关与否，这 20% 的奖励都会被发给玩家。喜之阳团这次是本周新下空中陵墓，刚入副本的时候大家都有留意有没有隐藏 boss 的系统提示，喜之阳是最后一个才进的，但进之前就已经看到频道里大家遗憾地说着没有看到隐藏。虽然没有隐藏，但这一趟副本却另有一个乐趣。此时无敌醉俊郎持剑横遁立在最前，身边竟然空无一人，其他玩家全像是躲瘟疫一样和这人保持了一定距离。喜之阳看看也觉得好笑，但这时就见七叶一枝花从人群里走了出来，站到了无敌醉俊郎身边。 你当 MT 我当副体，你顶不住就叫我并称啊。 七叶一枝花老实厚道地说。 哦，只有副体吗？三 T 四 T 呢？ 叶修问着。三 T 四 T 也就是原来的副体和三 T，现在无敌醉俊郎生成了 MT， 七叶一枝花自降成了副体，他们俩当然也就顺延成了三 T 四 T。最悲剧的是原来的四 T， 这么一顺延成五 T 了。但是空中陵墓这个副本是不需要五 T 的呀，顿时泪流满面。 曾经的附体三体，也就是现在的三体四体，显然不是七叶一枝花这样的老好人。被无敌醉俊郎这样点到，在看到七叶一枝花的视角也转过来，在人群里寻到了他俩后，最终也是不情愿地站了出来。 大家精神点，要加油哦， 叶修喊。切，众人都想发个竖中指的表情，忍住了。 牧师都准备好了吗？ 叶修又问。又是没人吭声。好在牧师中有喜之阳，当团长的嘛，终归还是会尽力维护团队的氛围。这时站出来应了一声准备好了，其他牧师顿时也不好意思了，纷纷站出来。 输出们，好了好了好了，准备好了。 这次叶修才来得及说了一半，输出们已经迫不及待打断他了。这货一路叮嘱下来没完没了，还真把自己当大神了。 我是要说输出们不用太着急啊。 叶修笑了。输出们终于还是被搞无语了。 那我就开怪了啊。 叶修问。 你去死吧。 所有人心说。是牧师的很想假装掉线，不是牧师的很想过去把牧师都捆起来。奈何这些都是不现实的。团长喜之阳一声开，无敌醉俊郎立刻冲了上去。在众人的眼光中，跑步的姿势都是无比的难看。 哎，他马上就要死了， 有人沉声说着。 是的。 众人不方便在频道说话，但是三五成群的用语音窃窃私语一下还是可以的。这无敌醉俊郎看攻略只看 BOSS 的话，那么就有可能忽略很多问题，比如刚入陵园的这个时候。但是没有人想着去提醒，大家都等着看这家伙的狼狈呢。 喂，当心门口有机关。 结果有人却是喊了一声，这个声音大家不陌生，是他们原本的 MT 七叶一枝花。 唉， 众人叹息，七叶一枝花实在是太老实厚道了。 咦， 叶修应了一声。 看他好像抽筋一样，搞毛呢。 只听一声钟，无敌醉俊郎突然一个哆嗦，立刻有人早有准备般的开始嘲笑。结果话音刚落，就见无敌醉俊郎的身侧一道寒光陡然立起，是从地底跳出的一杆长矛，蹭蹭蹭蹭蹭蹭，连响不断，一杆又一杆的长矛就这样破土扎出，全是从无敌醉俊郎落脚的位置，但是却一杆都没有刺中，因为无敌醉俊郎一直在哆嗦，看的人无比恶心，但是偏偏每一哆嗦就刚刚好和一杆破土而出的长矛擦身而过。 这是在闪避？ 所有人都惊讶了，明明已经看在眼里，却还是有些不敢相信，实在是因为这动作的幅度太快太小。在这矛阵的机关中活下来并不稀奇，这一门口的机关早被无数玩家倒下的尸体给总结出来了，怎么走可能完全不触发。喜之阳团的每一个玩家都会，但是在这样触发机关的情况下毫发无伤，他们却是第一次见识。 哦，这里有机关啊。对的，我都忘记了。 众人听到这个无敌醉俊郎嘟囔了一句，而后却是转回视角朝着他们大喊， 喂，这里有机关啊，大家当心。 谁需要你告诉啊？众人再次忍住没有发中指表情。 厉害，居然可以全躲掉。 这时七叶一枝花已经跟到了无敌醉俊郎身边。 哪里哪里，你也不赖嘛。 叶修说。 可以不用触发机关的，你忘记的话就跟我走吧。 七叶一枝花走到了前面。 七叶，你要不要这么厚道啊？ 众人泪流满面，不过转念又一想，无敌醉俊郎如此装十三的名字，此刻恐怕会傲然道， 用不着，我就踩着机关也可以过去。 但是事实中他们听到的却是， 是吗？这么省事啊？怎么走我看。 说着，无敌醉俊郎就果断跟在了七叶一枝花的后面，众人再度无语。于是门口的机关除了最初被无敌醉俊郎踩出了一些长毛，最后还是像往常一样走着无数先驱牺牲总结出的安全之路，一个个安然度过。 大家都过来了吗？ 然后众人听到无敌醉俊郎在关心他们。 过来了， 声音微弱至极，只有极少数的人乐于回答。无敌醉俊郎对此好像并不以为意，站在通过机关后的路口，身子原地转了两个圈。 两条路？等我一下啊，我看一下攻略。 好了好了，你不用看了，先往左边走。 徐志阳无力的道。 好的。 无敌醉俊郎大步流星的就往左边走。 你。 徐志阳只说了一个字，生生止住。其他人瞬间喜上眉梢，但终究还是一个人开口了。 小心。 只是声音发出来的一瞬间，左边路口左右立着的两个坚固的石像突然以无比迅捷的速度动了起来，两把石剑没有什么划光，发着破空而来的呼啸声，一起朝着几步就迈入他们攻击圈子的无敌醉俊郎绞杀而去。 哎呦！ 无敌醉俊郎叫了一声，连忙朝前一个翻滚躲避。 我操！ 结果这一精彩的躲避却是换来喜志阳一声怒喝。因为团长之职，对于无敌醉俊郎一直还比较忍让的他，这一刻却是最快的骂了出来。原因还是因为他是团长，对于这种制造出岔子的家伙，他都会无情的责骂。无敌醉俊郎朝前一个翻滚，虽是避过了起初两个石像的交叉一剑，却是又滚进了第二对石像的攻击圈子。这家伙一气之下引动了四个石像。百人副本每一个小兵都是普通小本 BOSS 级别的，入口石像强一些的队伍有可能一次开四个来杀，而喜之阳他们的队伍求安全的话，把握最大的是开一个，不过后来杀得熟了，才渐渐每次开两个一起杀，时不时还会杀得心惊肉跳。但这一次，这位新来的顶着他那嘲讽无比的 ID 居然一次给他们开了四个。当他们是什么？霸气雄突主力队吗？